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翻出讲再讲情侣酒店，即系讲啊，我谂过我都唔会有错啊， 除非有特色，否则我都会屌鸠你。 OK， 冇嘅，冇乜所谓。即系其实，即系我好难讲。喂，我发现咗原来咧，去玩情侣酒店咧，真系同你去玩开咩维也纳啊，去开其他啲就算五星级酒店咧，都未必比得到呢啲咁嘅嘅感觉俾你嘅。 但系价钱会唔会争好远咧？ 你比五星级嚟讲啊，情侣酒店梗系平好多添啦。 吓，比维也纳咯， 比维也纳。嗱，我一阵会讲下点解我放弃咗呢排放弃咗维也纳，我跟住玩情侣酒店，其实有理由，其实价钱问题都系一个问题。 吓 ，OK， 好。但系唔讲之前咧，首先咧我要讲讲啦。即系购买神山府嘅朋友 ，OK， 我又想讲，我好多谢你哋买啦。但系有啲网友咧，有啲网友话，牛哥问晒价钱。跟住我問佢係咪要貨，佢話係。咁跟住 定啦，然之後唔要， 冇再講過喇。即係其實我唔緊要嘅，如果你話唔買，咪你覺得我唔買啦，咁我唔使預俾你㗎嘛。即係我好驚，即係其實神山府即係緊會我係賣曬一箱我先會訂一箱㗎。而家就好啲，賣剩幾盒咧，我先至會咁我先訂啦。但係真係有可能咧，我有一話俾錢，我可能真係俾唔到貨嘅。 嗯， 即係所以咧，如果即係我就唔想話其實唔會太耐嘅。譬如你今日俾錢，你至遲都係兩個禮拜到，我都有貨嘅。 嗯， 但係我就唔希望網友等 嚇。 OK， 所以咧，如果你有啲網友咧話咗要貨啊咁樣，我留咗言，跟住。讲晒啲资料俾佢听啦，咁佢哋最后唔复我都会再问一次嘅，你系咪要咖啡嘅？吓，如果再唔复咧，咁就算啦，咁我就唔再哭留俾你啦。 嗯， 因为其实我成日留咗啲咖啡喺度，咁你话要嘅话，咁你讲咗噶嘛，咁我一定留俾你噶啦。 啱啊， 系先？但如果譬如到时你都系唔要嘅，其实我俾啲微信你睇下。 嗯， 其实唔少噶呢啲。 嗯， 吓，咁其实冇乜问题嘅，唔紧要啦，唔要咪唔要咯。啊、你可以有其他代替品咪其他代替品囉、啊。當然我梗認為其他代替品唔夠神山府好啦，我梗有我嘅理由啦、嗯、但人哋做生意嘅我就無謂串人鬧人哋人哋嗰啲啦。即係就甚至乎網友可以買咗平啲嘅，咁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去買嘅。 可以。 Okay? 可以嘅。但買唔買到係咪大家貨品係真定假呢？嗱，我就唔包㗎啦 ，OK？ 但係你再諗一下， 有啲可能食撚完之後唔扯咁，好計。 唔係咁唔會嘅，佢因為可能溝西藥嘅啫， 嗯， 係可能溝啲西藥骨溝啲偉哥落去實硬咗， 嗯， 啊磨少少偉哥，跟住 磨一粒偉哥俾十包你一盒， 十包你一盒，咁樣一粒偉哥咪平嘅，喺大陸買25蚊粒啫嘛， 係啊， 25蚊粒啫嘛，我可以磨十兩盒㗎啦，起碼磨兩盒，啊、加啲咖啡幾錢啫？基本上。咁就有埋你唔知幾錢，可能平少少啦，咁可能都好有效嘅，因為有位該到嘛。 嗯、 但係即係有啲咁嘅嘢喺度啦，我唔輸話佢係咪真係位該嚟嘅，咁可能啲西藥成分咁咧緊有效㗎。咁、 嗯、 所以冇程度啦，你可能覺得有效㗎喎，咁你又平啲，咁你咪去淘寶買囉、 嗯。 我真係完全唔介意，但你到時我都有，你唔好話喂點解唔远嘅，屌你啦！即系而家伟哥你知噶啦，伟哥系唔捻远，直头唔捻柒远啫，系成日都唔捻远啫。 屌捻咗24个钟头都未捻停 咗。廿小时咁样咯，你唔好真系赖我话声咧，啊！即系我就希望咁样咯，同埋坦白讲，买嘅朋友越嚟越多， 嗯， 真系越嚟越多。咁如果有啲朋友买成六盒啊、八盒啊，甚至最高个卖八盒，啊，我咁迟啲可能有人买十盒噶啦，佢唔会系，我估计佢系唔会一个人饮嘅，吓佢应该可能系， 佢真系好有需要嘅， 或者好有需要咯，或者佢可能系介绍俾朋友饮啦，我有啲多谢你啦，吓有啲可以奉劝，即系希望各位网友买神山府嘅饮过系好嘅，咁啊介绍俾朋友嘅，或者系个赛后报告同啲朋友讲下啦，系咪先？好啦，但如果譬如你介绍咗俾佢饮，你不如介绍埋佢听埋我呢个节目， 嗯， 因为咧我可能平均一两集啊，或者可能每一集啊， 都會講少少神山虎，佢飲用須知啦，同埋佢有乜嘢你佢有好處啦，甚至佢唔好處我都會講嘅，我成日講㗎啦。神山虎最唔好處嘅話，你係使多好多錢㗎嘛，唔係話200蚊一盒㗎嘛，因為你飲咗神山虎，你係想屌多幾次閪㗎嘛，咁喺屌閪嗰度，除非你係自己一條女嘅啫，咁你自己一條女嘅話，你都扮馬攬啦，你有老婆就唔緊要啫，係咪先？你都扮馬攬，你都要錢㗎嘛，你永遠飲咗神山虎，你永遠都使多好多錢嘅，而唔喺神山虎嗰200蚊一盒度，係你可能去嫖啦，去玩啦，甚至乎有啲網友係去骨場 打飛機。 都神山虎啊，咁我就奉勸都佢唔緊要嘅，但我奉勸網友一樣嘢咧，你搞先好飲。 如果打飛機要飲神山虎，會唔會 over time 要加鐘？ 我唔知啊，我唔理佢啦。其實咧，某程度好似我飲咗一段時間啦，甚至阿碌都飲一段時間啦，好多網友都飲咗一段時間咧，佢都話都不約而同同我講，佢而家係控制到時間，即係話點樣話點樣咧？即係話佢想快就快，想射就射。佢而家控制啦，以前就唔得嘅。以前是24小時硬嘅，而家就諗到先會硬，或者想硬先硬嘅，或者可能伸隻手去春袋下面底褲裏面就先至會硬嘅。以前啱啱第一次飲呢就唔使嘅，好似死個偉哥咁，等就等你㗎喇。咁如果飲得多呢就慢慢會適應嘅。咁神山虎仲有一個好處呢，佢哋話呀，其實某程度我都覺得係嘅， 排毒呀， 可以減肥。即係有網友同佢話佢呢幾個飲咗之後呢，佢減咗成8磅。 飲咗幾耐先？ 我諗由我開始講到而家，我冇問過啊。我冇問過嘢都唔記得。 得啦，幫我訂十盒啦。 咁我自己某程度呢排啲網友見到我都不日而來同我講話牛哥你瘦咗。咁我穿返條褲呢，我由31腰而家我變返29。我回復返我28歲嗰時候嘅腰圍。 但是又唔使減食，又唔使剩，又唔使 做。唔使，因為佢其實好簡單嘅，因為佢排毒 啊。 即係佢係咁會去啦。加上我有食六味地黃丸啦，其實六味地黃丸都有少少排毒㗎嘛。咁佢有排毒呢，咁去得好，咁肚裏面冇咁脂肪去咗呢，咁你咪自己冇咗肚腩囉。咁而家我某程度我傷曬㗎，我成條腰。好靚㗎，而家條腰之後有返條腰喺度啦。即係人魚線，我諗我俾我做兩個禮拜運動，我就出現嘅。 因為你成日飲啤酒會有啤酒肚，不過你唔係大嗰隻，但都有小肚腩。 但而家冇啦，開始我開始冇個肚腩，開始 你再飲耐得翻棚骨嘅啦，俾你聽。 咁唔緊要嘅，咁亦都有網友咧，就唔係我講嘅，係網友你可以睇翻我哋神山虎，即係入去人民超市嗰度睇翻神山虎裏面有一個叫網友飲後報告嘅，睇翻有網友咧。就佢係有輕微嘅糖尿病嘅，佢自己真係 search 神山虎，佢話原來原來飲神山虎呢可以治療啦，佢咁講治療啦，其實我又成日覺得唔係治療嚟嘅，可能好啲啦， 舒緩 到個糖尿病啦，但我就即係我成日都奉勸啦，如果你真係有糖尿病嘅朋友，你飲食真係要注意嘅，即係如果神山虎你更加要考慮，即係坦白講，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呢，有網友話佢有少少高血壓，佢少少咋，我已經即刻唔買俾佢啦。嗰位係一個新加坡嚟，特登嚟探我嘅網友嚟嘅，咁佢話想買神山虎，佢話佢有少少高血壓，我就唔買俾佢。跟住而今時今日我就知啦，原來有少少高血壓咧，係更加應該飲嘅。佢可以舒緩到你高血壓嘅，等你降低你嗰個血壓嘅。咁當然啦，嗰時候唔識啦。咁而家你問我就咩啦？但我真係話俾你聽，你有啲病。我真係叫你唔肯飲，唔係好買㗎，唔係真係一定要幫襯我㗎。但係有啲網友就佢有輕微嘅糖尿，就自己買咗返嚟，冇同我講啦，咁我嗰日照買啦，買俾佢啦。咁跟住佢 search 咗養陽神山虎呢，即係佢話效果好好啦。咁其實我哋睇返個報告㗎，因為佢有少少糖尿，咁佢話原來佢上網查過呢，就話舒緩得到嘅。 因為點解呢，裏面呢其實有東格亞里呢，東格亞里本身係即係降三高啊、糖尿啊嗰啲係會，即係你長期食就梗係好啦，但係你諗下一包神山虎其實就唔係好多東格亞里嘅，即係好老實講，低我已經講個道理一樣，一粒偉哥可以磨十包嘅。咁你諗下一嚿東格亞里，咁其實你磨十包都正常啊。即係如果你話長期飲用呢，其實某程度上其實希望大家係當佢一種保健品，而唔係當佢一種壯陽嘅。 如果你長期飲用，即係其實我睇你係咪咩功能性囉。如果譬如你係諗住搞嘢用嘅，你開頭就可以好似我咁排，因為有一排毒 就做之前一日飲一包，做嗰日半個半兩個小時至一個小時飲一包。OK， 但如果譬如你飲耐咗，好似我而家咁呢，我係做之前半個鐘頭飲先得㗎啦。咁我一陣間我會講下我呢次喺情侶酒店 嘅玩法，因為我係好後期先飲神山苦嘅。OK，、好啦，咁啊，講下我點樣玩個情侶酒店啦。嗱、 對手係邊個先？ 呢次嘅主角係上沙，係上沙妹。 喂，但其實我即係咁講啦，我啱啱嗰個禮拜日。同我同屋企人食饭撞到你啦，喺宝化 屋啦，啊，同埋魔术师啦， 啊，咁啊，喂，但系上沙妹其实就真系唔系我想象中你嗰啲口味， okay. 即系唔系咁靓咯，简单啲直接啲， 唔算好靓，啊，但系你谂， 因为佢有嚟过我生日会，我见过一次，今次第二次， 系咯， 今次有化妆，上次冇化妆。咁有化妆冇化妆，其实我都觉得佢系唔得嘅，其实， okay. 要即系喺我嚟讲，我系唔得，不过可能大家年纪唔同，直接正常嘅睇， 即系你知我啊。其实身材都好紧要嘅，你知道我鍾意高瘦平咁啊，佢系合乎要求啦。 但佢唔好高啫， 佢都唔算矮嘅，佢唔算矮嘅，唔算矮嘅。 总之，可能喺我角度望都系好矮啦。 系啦，起码高过你太太啦。 啊，少少咯， 好多 米六， 你太太矮嘅大佬， 啲米六松啲啊嘛。 唔捻你啦，总之佢起码高过你太太啦。OK， 咁你系高过我嘅大佬，你谂下。 所以我觉得上三妹矮咯，就 其实啊，上三妹唔矮嘅。啊，咁啊，你话。样系咪真系好靓？佢普通啦，佢好普通嘅女仔啦，吓、啊，即系但系我系贪佢同佢身材啊嘛，我中意佢嗰个body， 因为好瘦，真系好瘦噶，吓、嗯，咁啊又几好玩啦、啊，而且讲真，同我上身都几耐咧，我谂有冇三年啊？ 差唔多咯， 差唔多三四年都可能有，四年都可能有，我唔好记得啦，吓、啊，呢、這个女仔嗱、啊，记住啊，我唔系咩沉船啊，记住有情有义。OK， 喂，我以前咪讲过啦， 你只不过长期饭票啫。 系啦，嗱，我以前讲过啦，我要佢嚟，佢喺湖南乡下都 扑过嚟， 唔系扑过嚟啦，都肯嚟啦，即系预早几日同佢讲啫。咁佢就喺香港唔逗留，都肯过嚟啦。 香港搵唔到钱嘛？ 系啦，可能系咁啦。OK，fine， 啊，我都咁谂嘅。 香港冇人俾千二啊嘛，大佬。 有一次，佢病咳得好紧要， 嗯， 啊，咁我突然间嚟咗。我嚟咗冇嘢做，戇鳩鳩，咁租間酒店，租咗七天啫，咁啊試下打個電話俾阿常沙啦，咁啊我知佢病噶，咁啊我嚟咗啊，不如食餐飯啦，佢又肯，佢肯嚟，佢病都肯嚟，咳到，一睇住食緊藥噶，食緊藥佢都肯嚟 ，OK， 即係如果 再打針啊，大佬， 我唔好理佢啦， 吊針啊， 有一次，咁啊又係我嚟咗，咁啊因為唔知辦啲乜撚嘢嘅。咁你知太攰啦，咁我就唔想翻香港，咁、我又星期日就租咗七天、，OK， 喺即系火车站附近啦，即系福田嗰间七天啦，咁啊瞓觉嘅，瞓下，冇嘢做，咁啊试下微信下上三妹啦，系咪先？咁其实佢系粤尾嚟嘅，其实阿上三妹几时嚟 M 咧？我知嘅，我估计差唔多嚟噶， 系 吓，咁我问佢嚟唔嚟，佢又肯嚟，佢 M 都肯嚟，你一就嚟到咗一世搏嘢噶嘛，佢嚟 M， 佢肯嚟。咁當然啦，佢嚟 M 嗰次，當然我有渣渣冇臭臭啦，有渣渣石石啦，啊，都食下飯啦，咁叽里呱啦，佢一蚊都冇收我 嘅，啊，熟客啊嘛， 係咯，咁而且好啦，佢前一路呢兩三年一路都俾開一千蚊嘅啫，係呢幾年啲上好似上年開始我先至俾千二， 通脹啊嘛， 但記住，坦白講。唔係啊，我唔係下下俾千二㗎喎。 偶爾千二。 係偶爾千二，即係睇下我用咗幾多錢。啊、即係如果嗰日哇喺啱啱食完補發哇食嗰餐屌你啦每人都要成幾嚿水啊。 咁就食啲手臂咁長嘅瀨尿蝦。 係啦即係譬如我同阿上沙食過幾次幾貴嘅海鮮㗎。OK? 我食咗六嚿水兩條友。食六嚿水唔知食乜撚嘢食龍蝦啦。都唔係龍蝦嚟嘅。食咗六嚿水。咁我都系俾一千嘅咋，佢又冇债型嘅，即系我俾一千又冇债型，我俾千二又冇债型，咁、我可以话咧，即系嗰日咧，佢姨妈到嗰日咧，我俾五百噶，我都俾五百噶，佢唔捻要噶，佢直头系咪唔捻要噶，佢打我一下，咁呢啲女仔 咁少， 有情有义， 唔咁佢都知道自己有冇做啲乜嘢嘢，咁好老实讲。即係你當俾返車腳佢又好、即係點都好啦咁熟下價囉。 係囉。 你冇乜嘢做過係咪先。飛機又冇打。 係呀。咪有幫我打啲。 係有打咁咪當你 骨折。唔收錢囉。佢真唔收錢。而家到真唔收錢囉。即係冇幫就唔收錢。即係其實都係試過一次啫。咁佢病咁佢又肯嚟。喺湖南老家又肯嚟。係咪先我俾一千又得俾千二又得。喂大佬 喺嚟讲系喺我哋嗰系好捻划算嘅。 系啊， 即系假设我哋我而家唔系假设，就系啦，我搵广东妹 啊， 实牙实屎2000银嘅， 啊， 系咪先？可能佢玩下手要我送啲嘢，我实要送嘅，如果只要唔贵， 咪如果熟咗可能唔使嘅，但系你要 keep 翻三几年咯，好老实讲， 要 keep 翻一段关系。咁而家你系上三妹，咁我点可以斩缆呢？ 系啊， 我斩缆之后，我点可以？屌你老，1000蚊屌一千蚊，唔好话屌閪好难咧，1000蚊去温柔下咧，系咪先？佢又唔会介意我住咩主题酒店啊、维记啊，7天佢又可以嘅、 啊， 喂，真系全天候嘅、啊，你话食嘢打个边炉啊， 又得110又得， 几十又得，喺夜妹、啊、又得，啊食600几蚊一餐嘢啊又得，咁其实冇问题嘅、啊，所以咁你又。我有乜理由会斩缆先？ 啊， 系啦，既然佢咁好，咁我都会好啦。因为有时佢有要求要买下嘢，咁我都送下俾佢嘅，吓、啊，咁咪送下香水啦。因为香水都用喺我身上嘅啫，佢出嚟喷嘅啫，系咪先？咁我其他我唔理啦。咁因为上次咧，我就同佢去第一次去嗰间叫天使嘅，叫天使啦，唔好开全名啦、 嗯， 叫天使嘅情侣酒店， 未开晒系嘛？ 啊，未开晒名噶， 啊 ，OK， 叫天使啦 ，OK。啊，咁天使呢间情侣酒店咧，佢有一个唔好嘅地方咧，就系咧，佢个热水啊， 嗯， 好捻耐啊，你要整到佢嗰缸水热 水炉咯， 咪整到嗰缸水系热暖啦，唔好话即系唔好话凉啊，整个暖咧，你起码等佢个零钟头到咯。 你知唔知点解？ 唔知。 其实有某些酒店咧，即系点解会啲热水要 run 好耐先嚟咧？因为佢个炉系中央嘅。 嗯。 如果多人用嘅时候抢热水啦，咁变咗咧，你就要冒冒冒冒一段时间，咁佢先会有热水嚟。 仆街啦！ 咁如果你独立或者屋企嗰啲，梗系唔使啦，啱唔啱？ 过鸠几钟啊！咁嗰次同阿上山就嘅，啲水都唔系太热嘅，咁所以咧就玩得唔系咁开心嘅。 嗯， 啊，那个浴缸就其实白费嘅。OK， 但系当然环境佢好中意啦。你唔记得就听翻上两个礼拜嗰集啊。OK，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同阿广东妹去咗一间叫新嘅主题酒店啦。咁我呢间主题酒店我去个天鹅啦，好唔好啊？ 好。 呢个天鹅咧，我帮衬咗。而家喺今时今日咧，我已经帮衬咗好多次噶啦、 啊， 超过5次噶啦，我觉得我记得就超过5次噶啦。 啊， 咁、啊、其中当然啦，又话广东妹啦。咁啱啱早排咧，我就同我上山妹再去一次呢间叫天鹅嘅。 嗯。 啊，咁咧，因为天鹅有一个好处咧，就有一样嘢，你浸浴缸。 嗯。 你水冻嘅话，你系冇心情玩泡泡浴噶，啱唔啱先？ 系啊， 吓、啊！但系如果你啲水暖，即系唔好系即系 O K 咧，水好正啊，吓！咁你喺度玩泡泡浴啦，系咪先？ 吓、啊！ 喂，你泡泡浴呢一样嘢咧，喂，真系我真系唔 点样百玩不厌， 真系唔捻会厌噶、啊。即系嗱，你哋睇戏啦吓，咁啊成日睇戏啲浴缸啲女主角、 啊、 都系玩泡泡浴噶啦。 啊， 嗰、那个泡泡浴系几多咧？我谂系5寸长到啦，啲泡泡系咪啊？离水5寸到啦，你大家觉得系咪先？ 系啊。 但如果你去搵一个有按摩浴缸嘅， 嗯， 将成支泡泡浴，成支啊，屌你谂， 成支沐浴露摆落去， 系啦，你基本上其实唔使啊，其实我成觉得你倒半支就够噶啦，已经好啦，够用噶啦，你成支倒翻晒落去。咁當然啦，你如果你嗰個係唔係按摩浴缸係冇咁嘅效果嘅、啊，你只會覺得係有啲泡啫嘛。但按摩浴缸唔係啦，你撳咗個按摩度咧，佢係咁炸啲水噶嘛。撲、 啊、 你個街嗰啲泡泡咧，即係話俾你聽，同水嘅高度一樣啊。即係嗱，好似呢次咁啦嚇因為呢次我仲比廣東嗰次仲多嘅，落咗好撚多泡泡 啊。 咁 啊，即係上沙喺我對面 啊。 即系我，你知个浴缸几大噶啦？ 系啊系啊， 喺、啊、我对面。喂，我系见唔捻到佢， 高到咁样， 系遮捻住佢嘅话，即系当然佢话，佢坐低咗啦。咁、 啊、 我都坐低咗，佢嘢都见我唔到，因为我都唔矮噶，佢都见我唔到啊。喂，跟住你拨开啲好，即系搵嗰件女。喂，跟住就系咁啊，又可以锡下咁样。咁嗱，你谂下啦，一个女仔平时咧，好似上沙嗰啲。又唔好话保守啊，又唔好话开放啊，佢好少好主动嘅， 嗯， 好少主动嘅，其实通常呢啲都系，比如系我一个做个男仔主动啲嘅， 啊， 喂，但系玩个泡泡浴咧，就已经完全系第二件事啦，喂，佢抢姜，佢甚至乎想喺浴缸里边 就诊啦， 就诊啦， 咁有冇诊嘅咧？咁你知我唔讲得噶啦，因为如果我讲咗话有，咁即系会即系 don't take the condom 啦， 系啊， 实俾你话有屌啦， 系啊，如果第一个俾我屌先啦， 如果话冇。你话咁搞撚错啊，有人肯知㗎嘛，有人要讲诊你你都佢都唔撚制咁样，所以我唔会讲嘅。咁你哋自我有自己諗啦 ,ok? 喂佢係甚至乎係可以那个女仔会主动到喺想喺浴缸喺冇袋冇袋嘅情况之下、 啊、 想诊你喎、 啊。 喂嗱咁又会诊你自己諗啦 ,ok?、 啊、 喂平时一个女仔点会咁做啊，即係平时佢就算佢一隻鸡 ,ok?、啊、当然啦陈三妹而家有冇返工我唔知啦。啊，点样都好，喂，佢都唔会喺一个咁嘅情况里边底下自动波噶嘛。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佢应该系暂时嚟讲，应该唔会，即系得你一个老板多。点解咧？能够随传随到，喂，就算嗰日咁啱冇嘢做，咁当佢有几个老板会攰噶嘛。 嗯。 咁如果佢係唔攰，哇姨媽都出嚟嘅，好老實講應該暫時得你一個飯票嘅。 唔係唔好我冇可能嘅。 我覺得係。 因為我估計佢其實阿上沙而家係其實又有返工嘅。只係可能冇出街。 冇出街。 但其實你同我講我都唔信嘅。我都唔信，因為上沙妹話佢話自己冇咗嘛，我永遠都唔信嘅。因為靠啲淘寶。 死得啦。 靠做微商。坦白讲，我做神山虎，我觉得已经做得好啦，好捻叻噶啦，话俾你听，我一个月都赚3000蚊嘅，有时3000都冇啊，话俾你听，我已经好捻叻噶啦，即系可能卖成50盒以上噶啦，一个月好捻叻噶啦，我都冇乜人可以有咁嘅，即系我俾一箱俾你卖，你可能要成半年先卖得到啊，我已经好捻叻噶啦，咁我都赚3000，顶笼嗰次赚3000。其实做咩无微商啊，咩微信咩嗰啲淘宝都系无啦，真系做唔掂。佢就话佢做紧呢啲，咁佢我一路都唔信嘅、 啊， 因为睇我就知噶啦、 啊。你已经做紧啊嘛， 因为我而家就叫佢卖紧啦，唔系做紧啦。咁我所以我唔信咯。但系嗰种反应啊，好简单啦。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嗱、啊，如果个女仔坐喺我前边咧、 啊， 带唔带套咗我咧，我都出唔到嘅。 系 ，OK。即一定要我主动， 即如果你是被动的话咧，你出唔到。 我出唔到嘅，我系从来未出过嘅。即所以你口交我未，我未系口爆过嘅。 啊， 我从来未试过噶，话声俾你听 啊。 几好技术都好。 啊， 咁所以阿上三妹有冇喺水中里面帮我诊咧 ？OK 啊 咁我都出唔到嘅。OK、啊、好啦，咁咩诊完之后啦？诶、哎，即系唔系诊完之后，即系冲完之后啦， 之后 咁咪冲紧啲泡泡噶嘛？ 系啊， 咁你一起身。就例牌成身都泡泡㗎啦咁、啊、要冲㗎啦。咁啱啱呢一次呢我住嗰间主题酒店呢就浴缸隔嚟就床跟住厕所。厕、 啊、 所就当然有花洒啦 係 咪先。咁阿上山妹我就话、哎、不如算啦唔浸啦因为我发个手指头已经皱晒啦。 皱晒皮。 皱晒皮啦 ,ok, 咁其实过量㗎啦咁我唔浸啦。咁阿上山妹咪讲嘅起身啦佢、 啊、 准备行去厕所啦， 啊， 肥啦，但系唔好意思啊，你冇机会啊，因为佢行到厕所嗰时候，途经嗰张床啊嘛， 啊， 咁我就三爬两步就屌推咗埋佢，埋张床 就强奸佢啦， 连埋啲抱抱，咁当然啦，张床就有张被，有张棉胎垫住噶嘛， 啊， 就地就屌你啦，咪搞啦，咁、啊、你都唔好问我有冇带台喎、啊，啊、OK。啊你知啦我因为啲袋我放到好近㗎嘛係咪 ,ok, 唔好问啲问题喎 ,ok, 我就推佢埋床连埋抱抱连埋人 一齐入。 一齐入啦屌你老你系諗到喎。嗰个反应啊一入到去嘩好简单、 啊、 一入咗落平时点都会有啲难入啲㗎嘛因为啱啱咩嘢。 未湿㗎嘛。 啊、嘩湿撚到。 我怀疑佢饮撚咗神山虎。 唔知啦。我湿懒惰啊！屌你咯，真系一路越做越有劲啊！ 吓， 我咁样当然啦，加上有神山虎嘅关系啊嘛。 吓， 我话哇都有，即系控制一下先。 吓， 控制自己以前系耐啲先出。 吓， 咁你想控制耐啲先出就可以嘅。而家我真系可以，我觉得犀利嘅，唔知点解而家我觉得而家吓咁啊，控制耐啲先又掂喎。 吓 ，OK， 哇咁即系。殺聲震天啦、啊！嗌到鳩之咁嘈啦！ 真係三百回合咯！ 啊，即係一個回合就 KO 佢 啊！ 咁跟住又係啊，診一半又嚟狗仔式啊！咁屌你啲上山頂唔順啊嘛！頂唔順啊嘛！又係鳩鳩鳩 鳩又喺度鳩，哇！屌你更加更加變態你嘅你呢個人鳩，屌你我係哎呀我都我知我依條係鳩，但你想我係講話係鳩啊，定係我條係鳩啊？或者我 講清楚啲， 講清楚啲啊！屌你諗乜嘢唔撚？你前唔撚就放過佢啊！屌你咯，仲掹翻出嚟， 聽唔到 先啊！一捉住個大髀嗰度就係咁。后入后面入啦嘛，佢走连走嘅机会都冇啊！屌你，投币嘅机会都冇， 冚收 冚收，唔系关我事啊！屌你老味，神山虎啊！ 你冚收嚟， 哇！咁样搞完之后，最后喺呢个呢个狗仔式里边咧，就射咗啦！哇！射嗰下就我有啲想晕啊！话俾你听，即系想晕啊！ 耗尽一身功力， 耗尽所有嘅精力啊！话俾你听。跟住好，我话系咦啦咁样咁啊，系啦，扯下啦，啊咁啊，跟住阿水妹就话你好坏啊，咁啊梗系坏啦，你都未冲干晒啲泡泡，咁成张床咧其实都即系充满晒泡泡噶啦， 啊 OK， 但当然啦，我哋瞓就瞓皮有两边噶嘛， 唔系床有两边， 系咪张皮有两边， 啊皮有两 皮有两边。咁濕咗係上面啫，咁泡泡又唔會太濕嘅，咁嗰張被所以係冇濕落底嘅，咁跟住我哋好乖咁沖咗個涼啦，跟住就瞓覺啦，瞓下先啦，因為神山虎啊，係咪先？緊有兩次啦，係咪先？咁跟住又瞓啦，咁又唔濕喎，喺個底嗰度唔濕喎，咁好好咁瞓一次啦，瞓完次唔知幾多點啦。 喂，但我想問張 又塵一鑊啦， 情侶酒店咧係兩張床一張床， 一張床，佢有。原床亦都有正方形床，都大床嚟㗎、,ok， 即係佢個好處就係咩呢，即係如果我去呢間呢，好似只有一間房係冇按摩浴缸㗎，而冇按摩浴缸嗰間房呢，個主題係 Hello Kitty， 成間房佈置就係粉紅色嘅 Hello Kitty， 但嗰間好似好貴喎，好都要成九嚿水一晚啊， 咁九嚿水一晚就睇下幾 Hello Kitty 囉， 幾 Hello Kitty 㗎，但你玩個主題㗎嘛，咁如果我平時玩嗰啲咩紅色做主題啊，咩紫色做主題啊，即係喺 Facebook 你見到嗰啲呢，咁如果你平時 walk in 去呢係400零至500啦，咁當然啦，你如果你識得去搶訂，即係好似每日都有一間房係搶訂㗎，咁樣呢你搶到訂呢，佢哋可以係400蚊以下啦，即係398蚊你就可以租到啦，最便宜嗰啲房，咁樣當然啦，由最便宜嘅由四嚿水至到1000蚊不等啦。咁视乎间房嘅大细啦。但你唔好以为淨係租咗间房就完喎。你有好多，其实你玩泡泡肉你要畀28蚊玩买嗰支嘢。佢有四支你揀嘅唔同味嘅。咩柠檬啊，玫瑰啊，薰衣草啊，牛奶。我四隻我玩晒㗎啦，玩过晒㗎啦 ,ok? 佢冇分别嘅。OK， 咁你要買啦 ,28 蚊支。佢附帶仲有啲情趣內衣啊。28蚊一件。即係可以撕撚爛佢嗰啲呢。咁你可以又可以鍾意玩呢啲你又可以嘅。我打算下次試下玩。 情趣內衣。 玩情趣內衣嘅。 你著定佢著啊。 佢著。咁係邊件女我就未知囉。 咁咪買件蝙蝠，咪買件嗰啲蜘蛛俠你唔撚死呀，搵個窿出返嚟都困難。 都幾 set 時間呢，情趣內衣。咁你咪好見到個純純兔呢，即係邊個啊。無線嗰個呢，嗰咩名字我唔記得咗啦。馬菜。 馬油買馬菜。 咁馬菜咁囉。睇下純純兔。睇下有冇神神套嗰啲。 你冇問有個 counter 其實馬賽有冇嚟過。 我唔知啦。咁因為某程度咁樣玩其實我覺得幾好玩喎。咁而且咩嘢呢，而且再講落去都唔使再講住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嘛。所有點解我要呢排去玩情侶酒店，同埋我同阿花，即係呢個淡水阿花，係唔係碌老婆阿花 ,ok 呀，係淡水阿花，因為我又約咗佢去情侶酒店玩第二，我又再試去玩過一次。咁呢個報告呢我下個禮拜就會話聲俾你聽。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呢個月連續四集都會係講情侶酒店嘅。咁點解我會咁強調呢，我下個禮拜我就會話曬俾你聽。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 Sakami 刁民牛極力推介。